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48回，谢之方最终还是答应了宋永仪的提议。此番回来探亲，最重要的目的便是陪姐姐散心解闷，出去登高赏花钓鱼，必能令她心境开阔，忘却有关齐星城的诸多不快。至于这几位表哥是否别有用心，左右有他在身边盯着，出不了什么岔子。比他小了一个月的表弟宋永泽是个文文弱弱的性子，喜静不喜动，出乎意料的竟然也要跟着同去。宋永含笑道， 那崇明山高于百尺，又有诸多险峻奇绝之处，查泽体力若是跟不上，少不得要跟着真妹妹一同坐轿子了。 这是在笑话他像个女儿家般柔弱。宋永泽白白净净的脸红了红，轻声道， 若果真如此，少不得要叨扰真姐姐了。 众兄弟若有所思，谢之方眉心一跳。宴席散了以后，他跑到姐姐的新院子里，打算将这件事告诉她，顺便再跟她说会话。听琵琶说姐姐正在沐浴，便不好贸然打扰，乖乖坐在花厅里等着。不多时，一个体态窈窕、眉目间颇有几分风流的俏丽丫头端着茶盏走过来，说话清脆悦耳，分外灵巧。 表少爷，奴婢名叫红鸾，本是大夫人身边服侍的二等丫鬟，大夫人抬爱令奴婢过来服侍表小姐，您若有什么事直接吩咐奴婢便是。 递过来的茶也是她素日爱喝的，入口不冷不热，香气袅袅。谢之方喝了两口，点头道， 我知道了，下去吧，这里不需要你伺候。 红鸾眼底浮现出一抹不甘，表面却乖顺地应了，袅袅婷婷退下。过了一会儿，谢之真从里屋走出，头发还是湿的，柔顺地披卸在身后，将素锦的衣衫打得半湿，笑容温婉，身段玲珑有致，看得谢之方不由得晃了晃神。 阿唐，怎么还不去睡啊？脸色这么红，可是喝多了酒？ 姐姐又不是不知道我的酒量，表哥表弟他们几个加起来也未必能灌得倒我。 谢之方笑嘻嘻地取过琵琶手里的方巾，让姐姐坐下，亲自帮她擦拭头发，顺带将明日里登高的事说了。谢之真有些犹豫，架不住弟弟再三鼓动，终于点了头。第二日天色将将发白，谢之方便兴冲冲地跑到门外长街里有名的馄饨铺子排队，为姐姐买了早点，一路骑马赶了回来。他走进院子，见几个丫头正围着一匹深红色的小母马喂他吃豆子，看马儿喷气撂蹶子，嘻嘻哈哈笑作一团。 哪里弄来的？ 谢之方将食盒交给青梅，有些诧异地问道， 是三少爷遣人送过来的，说是今年马场里新培育出的良种，性情温顺，跑起来又稳又快，请小姐养着玩。喏，连驯马的小厮也一并送了来，说是怕小姐有个闪失。 哦。 谢之方往屋里走，经过廊下时冷不防听见一声尖利的怪叫，险些摔了一跟头。他有些狼狈地扶住柱子，扭头便看见顶上的笼子里站着一只近半人高的绿毛鹦鹉，皱眉问， 这又是哪里来的扁毛畜生？ 畜生，畜生，畜生。 那鹦鹉颇通些人性，支棱着巨大的翅膀，魂不吝地和他对骂起来，嗓音凄厉，听得人牙酸。青梅捂嘴笑道， 这是大少爷亲自送过来的，说是打南阳那边重金买的，会说不少吉祥话，给小姐解解闷儿。咱们早上呀瞧了好一会儿热闹，直到三少爷着人送马过来，这才送到那边。 谢之方额角抽了抽，指着那鹦鹉道， 这叫会说吉祥话。 说话间，谢之真穿着一身朱红色的旗装从屋里走出来， 这鹦鹉是个见人下菜碟的滑头，瞥见正主立刻冲着谢之真点点头，嘴里叫道： 小姐万福，小姐安康。 谢之真被鹦鹉逗笑了，令红鸾取了些瓜子喂他，转过脸来看向弟弟，粉脸微红问道： 阿唐，我穿这身衣裳好看吗？ 谢之芳见多了他端庄沉稳的一面，冷不防看到这一副英姿飒爽的模样，一时目眩神迷，直到鹦鹉又骂了好几声畜生，这才回过味来，点头道： 啊，好看，姐姐穿什么衣裳都好看，这是打算跟我们一起骑马过去吗？ 姐姐想骑马出行自然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只是须得戴上帷帽，若是被什么粗野之辈窥去了娇颜，说些不三不四的话，只怕他会忍不住挖掉那些人的眼珠子，拔去他们的舌头。谢之真摇了摇头道： 抛头露面的不成体统，三表哥说待会会安排下人把马儿带到山下，那边有一片宋家马场，他已提前驱散了不相干的人，到时候可以教我在马场里慢慢骑行几圈。 他眼睛里涌动着难得一见的雀跃，这才令谢之芳意识到姐姐也不过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，平日里再怎么稳重大方，骨子里到底有着贪玩好奇的一面。谢之真看了看弟弟的脸色，又有些犹豫： 阿唐，你会不会觉得姐姐这样有些不太庄重啊？ 怎么会，骑个马而已，有什么庄重不庄重之说，到时候我亲自教姐姐骑马。 他十分含蓄地提醒了姐姐一句： 表哥待咱们再好，终究男女有别，不若我和姐姐在一处方便。 谢之真半分都没有往那地方想，一无所觉地笑着答应了，拉着他一起进屋吃馄饨。谢之芳这才想起来问他： 哦，对了，姐姐这身衣裳是哪位舅母为你裁制的吗？ 也是三少爷。 青梅在旁答道： 三少爷知道小姐不会骑马，自然也没有骑装，便连着马儿一并送了过来，说是小姐到家之前便提前准备好了的，昨个从咱们这里知道了小姐的尺寸，又请绣娘连夜改了改，及时合身。 谢之芳如临大敌，着意往屋子里打量了一圈，指着多出来的一摞书道： 那又是谁送来的？ 他的脸色已然有些不好看了。红鸾在一旁笑着答道： 是小少爷，小少爷担心小姐在屋子里待久了会觉得闷，便送了些临安最受欢迎的画本子过来，每一本都是有名的才子撰写的，图文并茂，好不精美。 一个两个三个的都争着来献殷勤，很好，非常好。 谢之芳暗地里磨牙，思忖着只有二表哥宋永涵老实些，没那么多鬼心眼，倒是个可深交的。正这么思量着，隔了帘子有丫鬟来报： 小姐，二少爷不知道打哪里弄来几只兔子，耳朵长的几乎垂到地上，看起来怪好玩的，您要不要出来看看？ 谢之真起身往外走，低声吩咐琵琶安排回礼，一屋子人都高高兴兴的，眼角眉梢挂着笑意。只有谢之芳黑着一张脸，将手里的犀角筷子咔的一声拍在碗上，岂有此理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